第十九集，初次交锋。布洛克斯再一次面对燃烧军团的爪牙，这种凶恶的地狱犬。地狱犬吼叫着向布洛克斯扑过来，布洛克斯也朝着他冲了过去。那野兽本想用爪子抓住他，结果却扑了个空，拖着笨重的身躯停下脚步，回过头来看着这个身手灵敏的猎物。布洛克斯一拳打在他的鼻子上，若是其他的种族，这样的攻击只会打得对方失去先手，但布洛克斯可不是普通的兽人，他拳速敏捷，力大无比，不仅在那只地狱犬反应过来之前击中了他，还爆发出了全部的怒火与力量。这一记重拳打断了地狱犬的鼻梁，只见那怪物向后倒去，发出一声令人毛发倒竖的哀鸣，伤口中流出深绿色的粘稠液体。布洛克斯忍着手上的疼痛感，注视着他的对手，他深知绝不能让任何猛兽，尤其是这只来自地狱的怪物，看出他的胆怯与恐惧。无论能坚持多久，只有跟他硬碰硬，才能争取到一线生机。这时，迷雾中的那只黑豹突然又跑了回来。黑豹的咆哮声吸引了地狱犬的注意力，他掉过头去，全然忘记了身边的兽人，两只尖牙利爪的庞然大物打成一团。布洛克斯自知自己帮不到黑豹，于是开始后退。然而还没等他退出几步，就听见身后传来低沉而粗重的喘气声。他非常警惕地缓缓回过头去，发现就在不远处，另一只地狱犬已经摆出架势，准备扑向自己。布洛克斯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撒腿就跑。第二只地狱犬在身后紧追不舍，而另外两只纠缠扭打的大家伙仍在自顾自地战斗。黑豹的身上已经受了两处重伤。布洛克斯在心底暗暗感谢黑豹出手相助，眼下一心只想着怎么在茂密的森林中甩掉身后的地狱犬。布洛克斯专朝林间的狭窄处钻，地狱犬身躯庞大，得绕开障碍物或是硬撞才能过去，这让布洛克斯占到了速度上的优势。可他此时没有武器在手，除了逃跑之外什么都做不了，要想打败对手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布洛克斯听见一段距离以外传来一声惨叫，他知道黑豹终于还是死在了地狱犬手下，很快就会有两只猛兽来一起追击自己了。黑豹临死前的叫声让他分了心，布洛克斯没有留意脚下，被一条树根绊住了脚，摇摇晃晃着总算没有跌倒，可由于缺乏真正的平衡，还是疯狂地摔向一侧。好不容易抓住了只比他稍稍高出头的枯树，树干又瞬间折断，害得他撞在了一个更为粗壮的大树上。布洛克斯感到头痛欲裂，而那只地狱犬此时已经奔至他面前。布洛克斯手中仍然抓着那根细小的树干，只好将它当成一柄长矛，冲着地狱犬乱挥乱刺。地狱犬飞起一爪，打断了这把临时武器上端的一大截，反倒让断裂处像是长出了参差的锯齿。布洛克斯眼前依然是一片模糊，将它紧紧握在手中，朝怪物发起冲锋。地狱犬刚才那一打，反倒让这柄胡乱凑数的长矛变得更有杀伤力。布洛克斯使出全部力气，将锋利的尖端插进了敌人的下颌，那地狱犬疼得呜呜直叫，想要转身逃走。布洛克斯却趁势追击，绷紧身体，将长矛插得更深。地狱犬身上的一根触角朝他伸了过来， 布洛克斯松开一只手，将他抓住，狠狠地用力一拽，刺啦一声将触角扯断。绿色的液体立刻流出，地狱犬的两条前腿跪倒在地，布洛克斯仍然紧抓树干，将对手压制得无法动弹。地狱犬的两条后腿也跪了下来，尾巴疯狂地扭动，奋力想要拔出插在咽喉中的异物，最后终于将布洛克斯的武器折成两截，但前半部分还是插在里面。布洛克斯担心地狱犬仍有余威，赶紧在四周寻找能够替代这把长矛的杀伤利器。这时发现原先的那个对手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。这只地狱犬全身布满伤痕，除了鼻梁被布洛克斯打伤之外，右边的肩膀还被扯下一块肉。然而虽然身负重伤，他也绝对能毫不费力地拿下这个疲劳无助的兽人。布洛克斯抓起一根断裂的粗树枝，将它当成长剑，可他知道自己的好运已经耗尽，如此脆弱的武器怎会是这庞然大物的对手。地狱犬弓起脊背，然而就在他跳起的一刹那，整片林地似乎都成了布洛克斯的卫士。怪物身下的野草发了狂似的跳起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在他跳离地面的瞬间将他抓住。地狱犬的四条腿都被缠得死死的，发出愤怒的咆哮声，在野草间使劲地挣扎着。他的两根触手伸向前方，想要抓住阻止他捕食猎物的疯狂植物。 布洛克斯， 莫法利奥，我又欠了你一次。 你什么都不欠我，先别说这些了，他很快就能挣脱我的魔法了。 魔法？我想起来了，他在吞噬魔法，该死的。 上来，布洛克斯，我们得尽快离开才行。暗夜精灵的守卫追上来了，但是他们会撞见那只怪物的。如果他们当中有月之守卫，那就很危险了。 如果他的魔法力量够强，还是能杀死一只地狱犬。但如果你想留下，跟他们一起对抗那只怪物，我会与你并肩作战。 布洛克斯的这个决定意味着他有可能会死在这里，或是被抓回去，可他不会丢下马法里奥这位救过他两次性命的恩人。晨雾渐渐消散，远处的身影依稀可见，马法里奥握紧缰绳，驾驭着黑豹朝着与地狱犬和追兵相反的方向跑去。他没有对布洛克斯多说什么，只是驱策坐骑全速奔跑，努力将威胁远远地甩在身后。那地狱犬又挣脱了一只脚爪，注意力却已被新的猎物吸引住了。罗宁在熟睡中被某种响动惊醒了，感到非常不安。他没有立即起身，只是微微睁开眼，打量着周围的环境。朦胧的天光让他看清了四周的树木，诡异的鲜花卫兵和他身下的这片草地，但是却唯独不见克拉苏斯的身影。罗宁坐起身来寻找着克拉苏斯，可整片林地里都没有他的影子。经过一番仔细观察，罗宁十分确定克拉苏斯已经离开这里了。突然罗宁警惕地站起，走向林地边缘，鲜花朝他转过脸来，竞相绽放着奇异的笑容。罗宁真想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本事，可如果这些花连区区一介凡人都对付不了，塞纳留斯又怎么会让他们在这里看守俘虏呢？罗宁注视着远处的森林，轻轻地喊了一声： 克拉苏斯。是谁？ 另一个人在哪儿？ 你的那位朋友呢？ 我也不知道，我刚刚才醒过来。 最近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迹象，我的同伴们刚刚感应到入侵者，他们来历不明，到处嗅探，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人。在你们两个离奇地来到这里之后，他们便出现了。如果没人帮忙，你这位朋友肯定逃不出去，但他却把你留了下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 哼，我不知道。 有些同伴坚称让我尽快将你交给他们，那些人自有手段弄清楚你们在这里出现的缘由，以及那些暗夜精灵为什么会对你们两人这么感兴趣。我可是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们说服，但现在我必须听从大多数人的决定了。 我们听见了你的召唤，你承认自己错了。 我只承认需要进一步采取行动。 孰是孰非自有分辨，真相很快就会揭晓。 罗宁敏锐的直觉突然捕捉到了另一股强大的力量，与塞纳留斯可以说是不相上下。同时，一只毛茸茸的大手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肩膀。他想转过身来看看是谁，但却无法转动，整个身体都不受自己控制。然后，看到了那是一个比塞纳留斯还要庞大的身影。